小猪奴尼。一只小猪名叫奴尼。妈妈说，奴尼奴尼，你多脏呀，快来洗一洗。奴尼说，妈妈妈妈，我不洗，我不要洗。妈妈挺生气，来追奴尼。奴尼真顽皮，逃东又逃西，逃呀逃呀，扑通掉进泥坑里。泥坑里面尽是烂泥，奴尼又翻跟头又打滚，玩了半天才爬起，一摇一摆回家去，吓得妈妈打了个大喷嚏。阿切阿切，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 妈妈妈妈，我是奴尼，我是奴尼。 不是不是，你不是奴尼。 是的是的，我是奴尼。 出去出去。妈妈发了脾气，你再不出去，我可不饶你，扫把扫你，本级本你，当做垃圾倒了你。 奴尼吓得逃呀逃出两里地，路上碰见羊姐姐，她织的毛衣真美丽。 走开走开，别碰脏我的新毛衣。 路上碰见猫妈妈，她带着孩子在游戏。 走开走开， 别吓坏我的小猫咪。最后碰见牛婶婶，她在吊井水洗大衣。 哎呀哎呀，哪来这么个脏东西，快来快来，给你冲一冲，给你洗一洗。 冲呀冲，洗呀洗，井水用了一百桶，肥皂泡泡满天飞，洗掉烂泥是个奴尼。奴尼回家去，妈妈真欢喜。奴尼奴尼，你几时学会了自己洗？奴尼奴尼，鼻子挠挠，眼睛眯眯。 妈妈妈妈，明天我要学会自己洗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